沙尽，茫茫微风中轻送，是那青青桂花香。遥遥怀里想，如茫然飘飘往家乡，绵绵如丝的忆记，荡过匆匆岁月长。 飘飘往家乡，绵绵如丝。